走西口、杨柳青、兰花花、小荷塘水、对花、海峡组曲、春节序曲、北京喜讯、道边寨、瑶族舞曲。

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